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73，《后唐纪二》，庄宗光圣神敏孝皇帝中，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，幽州奏契丹入寇，至瓦桥，以天平军节度使李嗣源为北面行营都招讨使。陕州留后霍彦威复之，宣徽使李少红为监军，将兵救幽州。孔谦复言于郭崇韬曰：“首座相公万机事繁，居地且远，租庸不书多留置，以耕图之。窦卢阁常以手书。”便省库钱数十万，迁以手书侍崇韬，崇韬微以讽革，革拒，奏请崇韬专判租庸，崇韬故辞。上曰：“然则谁可者？”崇韬曰：“孔谦虽九点筋骨，若俱委大任，恐不协勿忘，请复用张宪。”帝即命召之，谦迷失望。齐王闻帝入洛，内不自安，遣其子行军司马张翼节度使监视中纪衍入贡，使上表称臣。帝以其前朝其旧，与太祖比肩，特加优礼，每赐诏但称齐王而不明。庚戌，假纪衍中书令，遣还。敕：内官不应居外，应前朝内官及诸道监军并私家先所叙者，不以贵贱，并遣易阙。时在上左右者以500人，致仕待及1000人，皆己善优厚，委之世任，以为复心。内诸司使自天佑以来以世人待之，致仕复用患者，尽甘正事。继而复至诸道监军，节度使出征或留阙下，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，灵乎主帅，护士争权，由是藩镇皆愤怒。契丹出塞，召李嗣源玄师，命泰宁节度使李少卿、泽州刺史董璋戍瓦桥。李继衍见唐甲兵之盛，归遇齐王，齐王亦惧。癸丑，表请正藩臣之礼，幽诏不许。孔谦恶张宪之来，言于窦卢阁曰：“前古细事，一见利可办耳，未都根本之地，故不重乎？”兴唐尹王正言操守有余，智力不足，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，众人辅之，犹豫于专委方面也。革谓之言于崇韬，崇韬乃奏留张宪于东京。贾银以正言为租庸使，正言昏诺，谦立其意志故也。李存审奏契丹去，复得新州。戊午，敕盐铁杜之户部三司并立租庸使。上遣皇帝存卧，皇子季吉迎太后太妃于晋阳。太妃曰：“灵庙在此，若相与俱行，遂时何人奉祀？”遂留不来。太后至，更深赏出营于河阳。 辛酉，从太后入洛阳。二月己巳朔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孔谦玉聚敛以求媚，凡赦文所捐者，谦复征之。自是没有诏令，人皆不信，百姓仇怨。郭崇韬出至汴洛，颇受藩镇愧畏，所亲或见之。崇韬曰：“吾未兼将相，禄赐巨万，岂借外财？但以伪良之计，贿赂成风。今河南藩镇皆良之旧臣，主上之仇仇也。若惧，其意能无惧乎？吾特为国家藏之私事耳。”即江泗南郊，崇韬首献涝军前10万民。先是，宦官劝帝分天下财富为内外府，州县上贡者入外府充经费，方镇贡献者入内府充宴游及几次左右。于是外府常虚竭无余，而内府山积，即有私办郊祀，罚涝军钱。崇韬言于上曰：“臣以卿家所有以助大礼，愿陛下一出内府之财以助有司。”上默然久之，曰：“吾晋阳自有储积，可令租庸年取以相助。”于是取李继韬私地金帛数10万以益之，军士皆不满望，使怨恨有离心矣。河中节度使李继林请却安邑谢献言，每季书省客。己卯，以继林充制置两池阙言使。辛巳，晋齐王爵为秦王，仍不明不败。郭崇韬知李少红样样，乃至内勾使掌勾三司财富，以少红为之，即迷其意，而少红终不悦，徒使州县增一报之烦。崇韬未兼将相，复领睫毛，以天下为己任，权谋人主，但惜车马田门。性刚急，遇事折发，必性矫求，多所催意，宦官急之，朝夕短之于上。崇韬扼腕，欲置之不能。窦卢阁为越常问之曰：“汾阳王本太原人，喜化阴，攻世家雁门，岂其支派也？”崇韬因曰：“遭乱，王师普迭，常闻先人言，上据汾阳四世耳。”阁曰：“然则故从祖也。”崇韬由是以高粱自处，多甄别流品，引拔浮华，比气熏旧。有求官者，崇韬曰：“深知公功能，然门第寒素不敢相用，恐为名流所吃。”由是必性急之于内，熏旧怨之于外。崇韬屡请以枢密使让李少红，尚不许，又请分枢密院事归内诸司以清其权，而宦官谤之不已。崇韬郁郁不得志，与所亲谋赴本镇以避之。其人曰：“不可，蛟龙失水，蝼蚁足以治之。” 先是上谕以刘夫人为皇后，而有正妃韩夫人在，太后素恶刘夫人，重涛一屡见，上以事不果。于是所亲说重涛曰：“公若请立刘夫人为皇后，上必喜，内有皇后之助，则灵患备不能为患矣。”重涛从之，与宰相率百官共奏刘夫人以正位中宫。癸未，立魏国夫人刘氏为皇后。皇后生于韩威，既贵，专务蓄才，其在魏州，新苏果如皆泛御之。即为后，四方贡献皆分为二，一上天子，一上中宫，以是宝获山积，唯用写佛经施泥施而已。是时皇太后告皇后教，与智斥交行于藩镇，奉之如一。找蔡州刺史朱晴郡索水通漕运。三月己亥朔，蜀主宴近臣于仪神亭，酒酣，君臣及宫人皆脱冠露髻，喧哗自恣。知至告京兆李归真谏曰：“君臣臣免不忧国政，臣恐起北敌之谋，不听。”以四，镇州沿契丹江犯塞，召恒海节度使李少斌，北京左厢马军指挥使李从珂率骑兵分道备之，天平节度使李嗣源屯行州。少斌本姓赵，名行时，幽州人也。丙午，加高继兴兼尚书令，晋封南平王。李存审自以身为诸将之首，不得遇客变之功，感愤，即意甚，屡表求入晋。郭崇韬一而不许，存审急急，表起生堵龙颜，乃许之。初，帝常与右五位上将军李存贤守伯，存贤不尽其计，帝曰：“汝能胜我，当受藩镇。”存贤乃奉诏，仅扑地而止。即许存审入晋，帝以存贤为卢龙行军司马，旬日除节度使，曰：“守伯之约，无不食言矣。”庚戌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，勋臣为灵官之谗，皆不自安。藩汉内外马部副总管李嗣源求解兵柄，帝不许。自唐末丧乱，近身之家或以告敕谕于昏族，遂乱招募，至有旧书败升职者，选人伪烂者众。郭崇韬欲革其弊，请令全司经家考核，使南郊刑事官千二百人，驻官者才数十人，徒毁告身者十之九。选人或嚎哭道路，或馁死逆旅。唐氏朱灵先为温韬所发，庚申，以工部郎中李图为长安按事朱灵使。皇子既即，待张全义判六军诸卫事。下四月己巳朔，群臣上尊号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。 帝遣客省使李严使于蜀，严盛称帝威德，有混一天下之志，且言诸事篡窃，诸侯增无秦王之举，王宗仇以其与亲属请斩之，蜀主不从。勋徽北院使宋光宝上言，晋王有平陵我国家之志，以选将练兵，屯戍边鄙，积糗粮置战舰以待之。蜀主乃以光宝为子州观察使，充武德节度留后。乙亥，加楚王殷兼尚书令。庚辰，赐前保义留后霍彦威姓名李少贞。秦中靖王李茂贞卒，遗奏以其子季衍权知凤翔军府事。初，安邑牙将杨立有宠于李继涛，继涛诛，常意义思乱，会发安邑兵三千戍涿州。立谓其众曰：“前此陆兵未尝戍边，今朝廷屈我辈投之决塞，改不欲置之陆州耳。与其曝骨沙场，不若据城自守，事成富贵，不成为群盗耳。”因聚造攻子城东门，焚掠市肆。节度副使李继科、监军张宏作弃城走，李自称留后，遣将士表求经节，诏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招讨使，武宁节度使李少荣为部署，帐前都指挥使张廷运为马步都指挥使以讨之。孔谦待民前，时以见孤常思，屡袭州县都之。翰林学士程旨权知汴州卢志上言，梁兆言为租庸使，举代朱练结怨于人，陛下革故鼎新，为人除害，而有司未改其所为，使赵言复生也。今春霜害驾，减司甚薄，但书正税犹具留疑，况亦以称待，人何以堪？臣为是天子，不是租庸，敕旨未颁，省谍贫下，愿早降明命。帝不报。汉主引兵亲民，屯于听章境上，闽人击之，汉主败走。初，胡柳之役，陵人周匝为粮所得，帝每思之。入汴之日，杂夜献于马前，帝甚喜。杂涕泣言曰：“臣之所以得生权者，皆梁教方使陈俊、内园灾阶使楚德元之力也。愿就陛下起二州以报之。”帝许之。郭崇韬谏曰：“陛下所与共天下者，皆英豪忠勇之士，今大功始就，封赏未及一人，而先以陵人为刺史，恐失天下心，以事不行。”余年，陵人屡以为言，帝谓崇韬曰：“帝已许周匝矣，使无残见此三人，公言虽正，当为我屈意行之。”五月壬寅，以俊为景州刺史，德元为献州刺史。 使亲军有从地百战未得刺史者，莫不愤叹。以四，又建议大夫薛昭文上书以为，诸道见妾者尚多，征伐之谋未可据悉。又士卒久从征伐，赏己未封，贫乏者多，已以四方贡献及南郊献于，更加斑赖。又河南诸军皆粮之精锐，恐见妾之国前以厚利诱之，宜加收抚。又户口流亡者，以宽徭薄赋以安及之。又土木不及之意，宜加财省。又请择细地牧马，务使建荆棘民田，皆不从。戊申，蜀主遣李延桓。初，帝因延入蜀，令以马氏宫中珍玩，而蜀法尽仅起珍奇，不得入中国，其粗恶者乃听入中国，谓之入草物。延桓以闻，帝怒曰：王衍宁免为入草之人乎？延因言于帝曰：衍同呆荒纵，不亲政务，赤远故老，逆必小人。其用事之臣王宗弼、宋光嗣等，产于专字，独获无厌，贤于易位，行赏紊乱，君臣上下专以奢淫相上，以臣观之，大兵一临，瓦解土崩，可翘足而待也。帝深以为然。帝以潞州叛故，庚戌，召天下州镇，无得修成郡皇，悉毁防城之具。仁子，新宣武节度使兼中书令，藩汉马步总管李存审卒于幽州。存审出于寒微，常借诸子曰：尔父少提一剑去乡里，四十年间未及将相，其剑出万死或一生者非一，破骨出族者凡百余，因受以所出族，命藏之，曰：尔曹生于高梁，当知尔父起家如此也。幽州言契丹将入寇，贾银以横海节度使李少斌冲东北面行营招讨使，将大军渡河而北，契丹屯幽州东南城门之外，鲁冀充斥，溃运多为所掠。壬戌，以李继延为凤翔节度使。乙丑，以全知归义留后曹义金为节度使。时刮痧与吐蕃杂居，义金遣使见道入贡，故命之。李嗣源大军前锋至潞州，日已明，伯军方定，张廷运率麾下壮士百余倍于嵌坎城而上，守者不能御，即斩官沿诸军入。毕明，嗣源及李少荣至，城已下矣。嗣源等不悦，丙寅，嗣源奏潞州平。六月丙子，折杨历及其党于镇国桥。潞州城池高深，帝命移之。丙戌，以武宁节度使李少荣为归德节度使， 同平章事，留宿卫，宠遇甚厚。帝或时与太后、皇后同至其家。帝有性姬，色美，常生子矣。留后度之，会少荣丧妻。一日事尽终，帝问少荣：“汝复娶乎？”为汝求婚。后因指性姬曰：“大家怜少荣，何不以此赐之？”帝难言不可，微许之。后促少荣拜谢，必起故性姬，以监于出宫矣。帝谓之脱籍不食者累日。人臣以天平节度使李嗣源为宣武节度使，代李存审为藩汉内外马部总管。秋七月壬寅，属以礼部尚书许济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孔谦复短王正言与郭崇韬，有后路灵官，求租庸使，终不获，亦样样。癸卯，表求解职，帝怒，以为避世，将至于法，景进救之，得免。两所绝合，连年为曹仆宦。贾臣命右监门上将军娄继英督汴华兵色之，未己复坏。更深至威塞军于新州，契丹视其强盛，遣使就地求幽州以楚卢文进，使东北诸夷皆亦属契丹，为渤海未服。契丹主谋入寇，恐渤海挤其后，乃先举兵击渤海之辽东，遣其将突馁及卢文进据营平等州，以扰燕地。八月戊辰，蜀主以右定远军使王宗鄂为招讨马步使，率21军屯扬州。乙亥，以长直马军使林思鄂为昭武节度使，戍利州以备唐。租庸使王正言病疯，恍惚不能治事。景进屡以为言，癸酉，以副使魏卫卿孔谦为租庸使，又威卫大将军孔循为副使。寻及赵阴恒也，梁王复其姓名，遣自是德行其志，重练集征以充地狱，民不聊生。癸未，赐谦号丰才善国功臣。抵复遣使者李彦筹入蜀，九月己亥至成都。癸卯，帝列于近郊，时帝屡出游猎，从计商民合驾。洛阳令何泽伏于从部，似帝至，遮马见曰：“陛下复练既及，仅驾色将成，复柔见之，使吏何以为礼，民何以为生？臣愿先赐死。”帝畏而遣之，则广州人也。契丹攻渤海，无功而还。蜀前山南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宗畴以蜀主失德，与王宗弼谋废立，宗弼犹豫未决。庚戌，宗畴忧愤而卒。 宗弼为枢密使宋光嗣、景润成等曰：“宗畴叫我杀尔曹，今日无患矣。”光嗣被俯伏泣谢。宗弼子成班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家难乎免矣。”乙卯，蜀主以前镇将军节度使张武为狭路应援招讨使。丁巳，幽州盐契丹入寇。冬十月辛未，天平节度使李存霸、平卢节度使伏袭言，蜀州多昌直奉租庸使铁指挥攻势，使司书不知，有稳归城。租庸使奏尽力皆直下。敕朝廷故事，致敕不下之郡，牧守不专奏臣，尽两道所奏，乃本朝旧规。租庸所臣是违廷进士，自今知郡自非进奉，皆须本道腾奏。租庸征催，亦须迭观察使，虽有此敕，竟不行。议定言契丹入寇。蜀勋徽北院使王承修请责诸军骁勇者万二千人，至驾下左右龙武部骑四十军，兵械几次皆优异于他军，以承修为龙武军马步都指挥使，以皮将安仲霸赴之，旧将无不奋斥。仲霸云州人，以狡佞贿赂是承修，故承修悦之。吴越王刘复修本朝职贡，壬午，帝因量官爵而命之。刘后贡献，并录全要，求金印御册，赐诏不明，称国王。有私言，故事为天子用御册，王公皆用竹册。有非四夷无封国王者，帝皆屈从刘意。吴王如白沙观楼船，更命白沙曰迎銮镇。徐温自金陵来朝，先是温以亲历宅前为阁门、宫城、武备等使，使察王起居。前防治王甚急，至是王对温明语为水，温请其故。王曰：“宅前复明，吾惠之属矣。”因为温曰：“公之忠诚我所知也，然宅前无礼，宫中及宗室所需多不惑。”温顿首谢罪，请斩之。王曰：“斩则太过，原喜可也。”乃喜抚州。十一月，蜀主遣其翰林学士欧阳斌来聘。斌衡山人也，又遣李彦筹东还。癸卯，帝率亲军列于伊阙，命从官拜梁太祖墓，设立山险，连日不止，或夜合围。士卒坠崖谷死，及折伤者甚众。丙午，还宫。蜀以唐修号，罢威武成数，召关鸿业等二十四军还成都。戊申，又罢武定、武兴、招讨、刘乾等三十七军。丁巳，此护国节度使李继林铁券， 以其子令德、令西皆为节度使。诸子生一者即拜官，宠冠列藩。庚申，豫州沿契丹入寇。辛酉，蜀主霸天雄军招讨，命王承谦等29军还成都。12月乙丑朔，蜀主以右仆射张格兼中书侍郎同平章事。初，格之得罪，中书吏王鲁柔、程威窘之，即再为相用事，杖杀之。许济谓人曰：“张公才高而识浅，路易鲁柔，他人谁敢自保？此取祸之端也。”蜀主霸荆州屯戍，命王承勋等七军还成都。己巳，命宣武节度使李嗣源将宿卫兵37000人赴汴州，遂如幽州遇契丹。庚午，帝即皇后如张权义帝，权义大臣贡献酒酣，皇后奏称：“且幼师父母，见老者辄思之，请复试权义。”帝许之。权义惶恐故辞，再三抢之，竟受皇后拜，复贡献谢恩。明日，后命翰林学士赵凤草书谢权义。奉密奏：“自古无天下之母百人臣为父者，帝加其职，然足行之。”自是，后与权义日前时往来，问位不绝。初，唐西昭之事，宦官虽盛，未尝有见节者。书安仲霸劝王承修求秦州节度使，承修言于蜀主曰：“秦州多美妇人，请为陛下采择以献。”蜀主许之。庚午，以承修为天雄节度使，封鲁国公，以龙武军为承修牙兵。乙亥，蜀主以前武德节度使兼中书令徐延琼为京城内外马步都指挥使。延琼以外戚代王宗弼居旧将之右，众皆不平。壬午，北京沿契丹寇兰州。辛卯，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，卢龙节度使李存贤卒。是岁，蜀主袭蒲王宗仁为魏王，雅王宗禄为宾王，包王宗纪为赵王，荣王宗志为韩王，兴王宗泽为宋王，彭王宗鼎为鲁王，中王宗平为薛王，资王宗特为莒王，宗禄、宗志、宗平皆霸君邑。三年春正月甲午朔，蜀大赦。丙申，蚩尤司改葬昭宗及少帝，竟以用度不足而止。契丹寇幽州。庚子，帝发洛阳。庚戌，至兴唐，召平卢节度使伏袭至酸枣窑堤，以欲绝河。初，李嗣源北征过兴唐，东京库有公寓细开，嗣源迭副留守张宪取500领， 现以君兴不暇奏而己之。帝怒曰：现不奉诏，善以吴凯己四元，何意也？罚献奉一月，令自往军中取之。帝以义武节度使王都将入朝，欲辟球场。献曰：必以行宫阙亭为球场，前年陛下即位于此，其谈不可毁，请辟球场于宫西。数日未成，帝命毁即位坛。献谓郭崇韬曰：此坛主上所以礼上帝，是受命之地也，若之何毁之？崇韬从容言于帝，帝立命两余后毁之。献思于崇韬曰：望天背本，不祥莫大焉。二月甲戌，以恒海节度使李少斌为卢龙节度使。丙子，李嗣源奏拜契丹于涿州，上以契丹为忧，与郭崇韬谋，以威名宿将零落殆尽。李少斌未忘肃清，欲袭李嗣源镇真定，为少斌声援。崇韬深以为变，使崇韬领真定，上欲袭崇韬镇汴州。崇韬辞曰：臣内典枢机，外御大政，富贵极矣，何必更领藩方？且群臣或从陛下岁久，身经百战，所得不过一州，臣无汗马之劳，徒以侍从左右，实赞圣魔，至未至此，常不自安。今因委任勋衔，使臣得解毛结，乃大愿也。且汴州关东充要，地富人繁，臣既不至治所，徒令他人设职，何意空城？非所以固国基也。上曰：深知请忠尽，然卿未朕画策，袭取汶阳，保固河津，继而自此路直趋大梁，成镇帝业，其百战之功可比乎？今朕贵为天子，岂可使卿增无尺寸之地乎？崇韬固辞不已，上乃许之。庚辰，袭李嗣源为承德节度使。汉主闻帝灭梁而惧，遣宫院使何辞入贡，且参中国强弱。贾深辞至魏，即还，言帝骄淫无政，不足畏也。汉主大悦，自是不复通中国。帝性刚好胜，不欲全在臣下。入洛之后，信灵患之谗，颇书记宿将。李嗣源家在太原。三月丁酉，表魏州刺史李从珂为北京内衙马步都指挥使，以便其家。帝怒曰：嗣源握兵权，举大镇，军政在吴，安得为其子奏请？乃处从珂为突骑指挥使，率数百人戍石门镇。嗣源忧恐，上章申礼，久之方解。辛丑，嗣源起至东京朝觐，不许。 郭崇韬以四元功高位重，亦记之。司谓人曰：“总管令公非久为人下者，皇家子弟皆不及也。”米劝帝召之宿卫，罢其兵权，有劝帝除之，帝皆不从。即有帝发兴唐，自德胜济河，立阳村七城，关西时战处，只是群臣以为乐。洛阳宫殿红碎，患者欲上增广频欲，乍言宫中夜见鬼物，赏御史符咒者攘之。患者曰：“臣昔代世贤通潜伏天子，当世时六宫贵贱不减万人，今夜庭太半空虚，故鬼物游之耳。”上乃命患者王允平凌人景进采择民间女子，远至太原幽镇，以充后庭，不斥三千人，不问所从来。上还自兴唐，再以牛车累累迎路。张献奏：“诸营妇女亡佚者千余人，吕护从诸军挟逆以行，其实皆入宫矣。”庚辰，帝至洛阳，辛酉，诏复以洛阳为东都，兴唐府为邺都。夏四月癸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五台僧程慧以妖妄惑人，自言能降服天龙，命封赵宇，帝尊信之，亲率后妃及皇帝皇子拜之。程慧安坐不起，群臣莫敢不拜。时大旱，帝自邺都迎程慧至洛阳，使祈雨，市民朝夕瞻仰，数旬不语。或谓程慧：“官以失祈雨无厌，将焚之。”程慧逃去，残惧而卒。庚寅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光胤卒。太后自与太妃别，常呼呼不乐，虽余完迎前，未尝解言。太妃既别太后，亦意义成疾。太后遣中使医药相继于道，闻疾稍加，则不食。又谓帝曰：“吾与太妃恩如兄弟，与自往省之。”帝以天数道远，苦谏，久之乃止。但遣皇帝存卧等往迎侍。五月丁酉，北都奏太妃薨。太后悲哀不食者累日，帝宽辟不离左右。太后自是得疾，又欲自往会太妃葬，帝力谏而止。闽王沈之寝疾，命其子节度副使严翰全知军府事。自春夏大旱，六月壬申时雨，帝苦入蜀，于晋中则高粱之所皆不称之。患者因言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兴庆宫楼冠以白蜀，今日宅家增无避暑之所，宫殿之盛怎不及当时公卿帝舍耳？” 帝乃命宫院使王允平别建一楼以清暑。患者曰：郭崇韬常不伸眉，为恐谦论用度不足，恐陛下虽欲迎善，终不可得。上曰：吾自用内府钱，无关经费。然犹虑崇韬见，遣中使谕之曰：今岁盛暑异常，朕昔在河上与良人相聚，行营背师，披甲乘马，亲当矢石，犹无此暑。今居深宫之中，而暑不可度，奈何？对曰：陛下昔在河上，情敌未灭，深念仇耻，虽有盛暑，不戒盛怀。今外患已除，海内宾服，故虽真台闲馆，犹觉欲争也。陛下倘不忘艰难之时，则暑气自消矣。帝默然。患者曰：崇韬之地无一皇居，宜其不知至尊之热也。帝卒命允平营楼，日益万人，所费巨万。崇韬谏曰：今两河水旱，军食不充，愿且息役，以祀丰年。帝不听。帝将伐蜀，辛卯，召天下阔士战马。吴镇海节度判官、楚州团练使陈彦谦有疾，徐知诰恐其遗言及祭祀事，谓之医药金帛相主于道。彦谦临终，密留书为徐温，请以所生子为嗣。太后极甚，求七月甲午，承德节度使李嗣源以边事烧米，表求入朝省太后，帝不许。人吟，太后卒。帝哀悔过甚，五日方食。八月癸未，杖杀河南令罗贯。初，贯为礼部员外郎，姓强直，为郭崇韬所知，用为河南令。为政不避权豪，灵官请托，书机积案，一不报，皆以示崇韬。崇韬奏之，由是灵官切齿。河南尹张全义亦以冠高亢恶之，遣璧诉于皇后，后与灵官共悔之。帝含怒未发，惠帝自往寿安，使昆陵役者，道路泥泞，桥多坏。帝问主者为谁，宦官队属河南。帝怒，下冠玉，玉立崩裂，体无完肤。明日传诏杀之。崇韬谏曰：冠作桥道不修，法不至死。帝怒曰：太后凌驾将发，天子朝夕往来，桥道不修，轻言无罪，是党也。崇韬曰：陛下以万圣之尊，怒以县令，使天下为陛下用法不平，臣之罪也。帝曰：己公所爱，任公裁之。拂衣起入宫，崇韬随之，论奏不已。帝自合殿门，崇韬不得入。 管敬死，曝尸府门，远近冤之。丁亥，遣吏部侍郎李德修等赐吴越国王御册、金印、红袍御衣。九月，蜀主与太后太妃游青城山，立丈人冠上清宫，遂至彭州阳平化、汉州三学山而还。以为李皇子继吉为魏王。丁酉，帝与宰相议伐蜀，威胜节度使李少钦诉阐释勋徽使李少红，少红见少钦有盖世奇才，虽孙吴不如，可以大任。郭崇韬曰：“段宁亡国之将，奸谄绝伦，不可信也。”众举李嗣源。崇韬曰：“契丹方赤，总管不可离和硕。魏王帝当楚父，未立叔公，请依故事，以为伐蜀都统，成其威名。”帝曰：“儿幼，岂能独往？当求其父。”继而曰：“吾以义轻。”庚子，以魏王季吉充西川四面行营都统，崇韬充东北面行营都招讨、制治等使，军事悉以委之。又以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充东南面行营都招讨使，凤翔节度使李继衍充都公军转运应接等使，同州节度使李令德充行营副招讨使，陕州节度使李少琛充番汉马步军都排阵斩卓使兼马步军都指挥使，西京留守张云充西川管内安抚应接使，华州节度使毛章充左厢马步都虞后，滨州节度使董章充右厢马步都虞后，客省使李延充西川管内招抚使，将兵六万伐蜀。仍召季兴自取夔中万三州为巡署，都统制中军，以供奉官李从袭充中军马步都指挥监押，高品李延安、吕之柔充魏王府通业。辛丑，以工部尚书任元、翰林学士李瑜并参与都统军机。自六月甲午雨，罕见日星，江河百川皆异，凡七十五日乃祭。郭崇韬以北都留守孟之祥有见引救恩，将行言于上曰：“孟之祥信后有谋，若得西川而求帅，无与此人者。”又见邺都副留守张宪谨重有识，可为相。戊申，大军西行。蜀安仲霸劝王承修请蜀主东游秦州，承修道观即毁扶蜀做行宫，大兴利益，强取民间女子教歌舞，徒行为韩昭，使言于蜀主，又献花木图，盛称秦州山水风土之美。蜀主将如秦州，群臣见者甚众，皆不听。王宗弼上表见，蜀主投其表于地。 太后涕泣不食，只知亦不能得。前秦州节度判官蒲雨卿上表积2000言，其略曰：先帝艰难创业，欲传之万世，陛下少长富贵，荒色祸久，秦州人杂羌胡，地多瘴疠，万众困于奔驰，郡县疲于公役，奉祥久为愁愁，必生信系，唐国方通欢号，恐怀一二。先皇未尝无故盘游，陛下率意频离宫阙，秦皇东狩，銮驾不还，炀帝南巡，龙州不返，蜀都强盛，雄势临邦，边庭无烽火之余，境内有复心之急，百姓失业，盗贼公行，昔李氏趋于桓温，刘禅降于邓艾，山河险固，不足平事。韩昭谓雨卿曰：吾收如表，似主上西归，当时玉立，字字问汝。王成修妻严氏美，蜀主思焉，故锐意欲行。冬十月，排阵斩卓使李少琛与李严将萧纪3000，步兵万人为前锋，招讨判官陈毅至宝鸡，称疾起流。李渔厉声曰：陈毅见利则进，惧难则止，今大军涉险，人心易摇，宜斩以训。由是军中无敢顾望者。亦冀州人也。癸亥，蜀主引兵数万发成都，甲子至汉州。五星节度使王成杰告唐兵西上，蜀主以为群臣同谋举己，犹不信，大言曰：吾方欲耀武，遂东行，再到与群臣赋诗，殊不为意。丁丑，李少琛攻蜀威武城，蜀指挥使唐景思将兵出降，城使周彦殷等只不能守，亦降。景思，秦州人也，得城中粮20万斛。少琛纵其败兵万余人亦去，引被盗去凤州。李严飞书以谕王成杰，李继衍结凤翔蓄积以溃军，不能冲，人情忧恐。郭崇韬入散关，指其山曰：吾辈尽无成功，不得复还此矣，当尽力一决。今溃运将竭，宜先取凤州，因其粮。诸将皆言蜀地险固，未可长驱，宜按兵观信。崇韬以问李渔，渔曰：蜀人苦其主荒淫，莫为之用，宜乘其人心崩离，风趋停机，彼皆破胆，虽有险阻，谁与守之？兵势不可还也。是日，李少琛告捷，崇韬喜，谓李渔曰：公料敌如此，吾复何忧？乃背道而进。戊寅，王成杰以奉兴文福四州印节迎降，得兵8000，粮40万斛。崇韬曰： 平蜀必矣。即以都统牒，命成节设五星节度使。己卯，蜀主至利州，威武败卒奔还，使信唐兵之来。王宗弼、宋光嗣言于蜀主曰：“东川山南兵力尚顽，陛下但以大军扼利州，唐人安敢悬兵深入？”从之。庚辰，以随驾清道指挥使王宗勋、王宗衍、监视中王宗玉为三招讨，将兵三万逆战，从驾兵自绵汉至深渡，千里相主，皆怨愤曰：“龙武军两次备于他军，他军安能御敌？”李少琛等过长沮，兴州都指挥使程凤廉将所部兵500来降，且请先至桥战以祀唐军，由是军行无险阻之余。心似兴州刺史王承建弃城走，少琛等克兴州，郭崇韬以唐景思设兴州刺史，已有常州刺史王景璞弃城走，李少琛等与蜀三招讨，战于三泉，蜀兵大败，斩首5000级，余众溃走，又得粮150000斛于三泉，由是军食优足。戊子，葬真简太后于昆陵。蜀主闻王宗勋等败，自利州背道西走，断节伯金浮梁，命中书令判六军诸卫士王宗弼将大军守利州，且令斩王宗勋等三招讨。李少琛昼夜兼行去利州，蜀武德留后宋光宝为郭崇韬书，请唐兵不入境，当举巡署内附，苟不如约，则备城决战以报本朝。崇韬复书抚纳之。乙丑，魏王季吉至兴州，光宝以子绵建龙浦五州，武定节度使王承照以杨彭弼三州，山南节度使王宗威以梁开通衢临五州，冀州刺史王承岳以接州接降。承照宗侃之子也，自于城镇皆望风款赋。天雄节度使王承修与副使安仲霸谋掩击唐军，众霸曰：“击之不胜，则大势去矣。蜀中精兵10万，天下险固，唐兵虽勇，安能直渡剑门也？然功受国恩，闻难不可不复，愿与公俱息。”承修素亲信之，以为然。众霸请路羌人买文符周路以归，承修从之，使众霸将龙武军及所募兵2000人以从。将行，周人见于城外，承修上道，众霸拜于马前曰：“国家竭力以得秦陇，若从开府还朝，谁当守之？开府行矣，众霸请魏公留守。”承修夜已上道，无如之何， 遂与招讨副使王宗瑞自符文而南，其地皆不毛，羌人超之，且战且行，士卒洞内，必至茂州，余众二千而已。众罢，遂以秦陇来降。高季兴常欲取三峡，魏蜀狭路招讨使张武威名不敢进，致仕乘唐兵士使其子行军司马从会全军府事，自将水军上峡取施州。张武以铁索断江路，季兴遣勇士乘舟斫之，会风大起，舟挂于索，不能进退，矢石交下，坏其战舰。季兴轻舟遁去。季而闻北路陷败，以夔中万三州遣使诣魏王降。郭崇韬为王宗弼等书魏臣利害，李少琛未至利州，宗弼弃城引兵西归，王宗勋等三招讨追及宗弼于白条。宗弼怀中叹诏书示之曰：“宋光嗣令我杀尔曹，因相持而弃，遂合谋送款于唐。”